朝阳公园，初一到初六看朝阳风情节，圆你异国风情梦。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一位是张正主任，张主任您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过年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您好。 张老师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过年好。 那么现在老年人有眼病的人呢真的是挺多的啊。当然这个眼病呢其实并不是单纯的一个眼病，如果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它跟很多的慢性病是有一定关联的。 是，这个我们今天你看从这个生活现象来看，我们这个眼睛出问题多的，患病率高的更多的是我们的老年人。那你说年轻人他得的病，有些是先天性的，有些是这个结构性的，那个就得专科眼病去治。那老年人治眼病，治眼病啊，一定要遵循一个观念，什么观念？整体观念。你看咱们祖国医学，老说中医学它两大鲜明的这个观点就是整体观念，第二个观点呢，它是叫辨证论治。整体观念就是把人和大自然还有人体内部啊，它不能简单的就一个器官去治一个器官。举例子，比如说，我这个我一个舌头上火，那你看在中医，他绝对不是说在你这儿，舌头上给你撒点药面，或者哎，我给你用一点什么消毒的东西治你这个溃疡。他心开窍于舌，他会去心火来治疗舌头。哎，这么一做有效了。那你说我们老年人这个眼病，你年轻的时候你是没问题的，你是衰老造成的。还有一点，你想我们讲过动脉硬化是一天一天是往这个堵的这个方面发展，那我们高血压，我们高血脂，我们高血糖，这都是造成这个动脉硬化的危险因素。我们吸烟，我们喝酒，我们紧张，我们维生素不均衡，我们矿物质减少，那你这样，你想一个是血液循环的改变，还有一个我们说这个晶状体，晶状体上面有很多这个筋膜组织，就是拉动组织，干嘛的？调节这个焦距的。比如说我调近看近的，我是一个调节它的这个焦距嘛。我这个看远的，我调节焦距。但是你在这个从婴幼儿一直到六七十七八十，你那个筋膜的这个老化，就是我们说的纤维化，它出问题了。在我们说这个眼底，那个眼底中心，我们是黄斑嘛，它那个直径大概就是1.5毫米到2毫米一个圆，它是看精细的东西的。那上面有丰富的这个毛细血管，那我们说，高血压的大血管病变、微血管病变、高血压肾病、高血压眼病，糖尿病的微血管、糖尿病、肾病、糖尿病眼病，那你这些包括我们说高血脂，那你这个血脂多了以后，我们都知道容易造成这个动脉硬化。那你我说这个整体，你看血液循环差了以后。我们也曾经讲过，我们这个免疫细胞呢，它像各个地方的驻军一样。你像我们这个军队，它一般布局都是根据你的地形去驻扎不同的部队。它这个免疫细胞，它也是在不同的组织器官里面，它是这个分布的多少不一样的。你像眼睛这种微血管，还有肾脏的微血管， 它的免疫细胞是很少的，它怎么样，它是随着这个血流在身体流动的，就是我是一个流动岗哨。那我们说自由基会伤害，还有我们说这个过氧化物，就是过度的发生这种氧化反应，那个产生的过氧化物和我们人体这个排出去这个能力不平衡的时候，就是产生大于你这个排出的时候，大家想一下，那些东西堆到你那儿，难道对你没影响吗？什么影响？慢性炎症来了， 嗯， 是吧？这样的话，所以对老年你不管眼底病变、黄斑变性、青光眼、白内障，你都不要说就着眼睛去看眼睛。当然眼睛问题要解决，我们不是也给大家介绍过这个北京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吴光耀教授那个什么叶黄素啊、蓝莓啊，还有这个维生素啊、维生素 A 啊等等啊，那个本身就是个复方。再有一点，一直给大家说的抗纤维化，纤维化， 嗯， 我们眼底发生纤维化，我们这个黄斑区，然后那个视觉那个细胞，它也那个髓核被破坏以后，它也在老化，也有这个纤维化， 嗯， 所以你不能说这孩子，大家说起来都懂这个道理，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不是治病，这是在控制症状。那你在养生践行的时候，你应该全面的去进行调理。比如说啊，眼病，那你一定要把你的心脑血管的问题要解决好，同时把你缺的这个维生素还有这些营养素缺少的补上去。第一追求叫他别往前发展，因为我们一天天在衰老嘛。第二，把这个能调回来的功能调回来一步，这就是我们这个追求。 嗯， 否则的话，你总想去寻找一种这种灵丹妙药，不符合人体这个生理发展规律，也没今天的医学，它也达不到这个水平。这样的结果，你是什么？你带着希望而去，带着失望而归，就说总是怎么达不到这个水平呢？改变自己的认识， 嗯， 再个用最正确的方法去对待你这个眼病问题， 嗯，就是我觉得作为老年朋友啊，有一些观念上的东西呢，还是要看清楚哈，不能够说觉得我这个眼病啊，出现了，那我就去单纯的去这个治这个眼病。当然了，比如说你有白内障啊，你去这个做个手术啊等等，也是非常不可的哈，改变一下你目前这个状况。但是你平时的一些慢性病和生活习惯等等，这些要改变，否则的话，您可能今天做完手术，几年以后又要去做手术啊。所以刚才您提到比如说心脑血管方面有问题啊，血糖可能不稳定啊，甚至可能血管硬化呀，血管纤维化等等，这些都可能会造成您眼部有一些疾病产生了。所以咱们要全体标本啊，兼治内外来进行调治，这样才是一个出路。 嗯，就是整体观，因为眼睛是我们人体上很精密的一个器官， 嗯， 而且这个器官不仅仅是它自己是对在我们生命活动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哈，其实它呢跟我们全身的这个所有的慢性病啊，尤其是代谢性疾病啊，代谢的这个问题啊，都是对它有影响的， 嗯， 因为刚才张主任讲了嘛，其实眼底的这个血管是很丰富的哈，那么血管很丰富的情况下，就是我们全身的营养是否均衡，是否有代谢病，都会影响到眼底的视网膜上血管的一些病变。 嗯， 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微血管的一个病变。为什么说糖尿病的人容易眼睛有问题呢？实际就是糖尿病的病人很容易发生微血管的病变， 嗯， 所以他眼睛容易出问题。 对，哎，所以也就是说呢，很多的眼部的疾病，尤其老年人，是一个并发症的一个反应。 是，你看啊，我就说一下这个衰老和这个代谢。 嗯， 衰老我们是年龄一天老化嘛，还有我们这个就是说糖、蛋白、脂肪这些代谢这个失调以后，它是怎么影响我们的黄斑？你看我们年龄增大以后，我们这个视网膜色素的啊上皮细胞它发生一系列变化。那么就是我查过文献，曾经就有报道年龄和我们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这个凋亡的关系呢成正比。凋亡 就是我们说花凋花开， 嗯， 就是细胞自然的 凋 谢， 凋谢的意思，嗯， 对。那么凋亡这个视网膜色素这个上皮细胞主要什么限于我们老年人这个黄斑，年龄大它凋亡的就快，这不是成正比吗？那么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它细胞内我们知道它细胞器里面有这个溶酶体系统，这个活性呢发生年龄性的这个改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说人体最小的生理功能单位不是细胞吗？ 嗯， 线粒体、端粒体、高尔基复合体、内质网、溶酶体，它有很多机器。咱们吃进去的糖、蛋白、脂肪，它要么是糖脂，要么这个糖和蛋白结合，要么脂蛋白、脂和蛋白结合复合物，要么单纯的被我们这个细胞加工利用，供给什么？供给满足我们，你看从头到脚不同部位它像一部机器啊，生理功能在发生作用。那随着年龄的增多，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溶酶体。溶酶体是细胞内部专门这个分泌各种酶的一个器官，这一个功能这个单位吧。那我们刚才说用着糖、用着脂、用着蛋白，包括这个维生素啊什么，在加工的过程中它会像一部机器，它会产生废物。 嗯， 这个废物通常怎么处理掉？溶酶体分泌一些酶就把它液化水解，最后通过这个细胞膜，最后又是这个载体把它运出去到我们的组织液，组织液又通过吸收运到我们血管，我们的血管呢又运送到我们的肾脏，哎，我们通过这一套泌尿系统又把这些代谢的脏东西又排掉。哎，你年龄大了，你这溶酶体分泌这个酶的数量和这个质量都达不到了。 嗯，这个溶酶体它就像一个粉碎机一样， 嗯， 哎，会把我们的代谢废物粉碎掉才能清除掉。 嗯， 它在清理。那你说我们说房间如果不打扫脏了，那可是咱们这个生理这个器官你不打扫那是要发生炎症的， 对，要出问题的。 咱们是没时间，嗯，我曾经给大家讲过观点，所有的疾病遵循一个链条，病因、损伤、炎症，炎症过后要么恶变肿瘤，要么纤维化，要么功能失调，要么康复，就是四种功能。 嗯， 你能把这个炎症控制好就不得了。你看我们说那个抗纤维化，我曾经说它是一个组合作用，它抗炎、抗氧化应激反应、抗血管新生、抗纤维化，调节免疫力，它事实上是五种功能这个组合。那这个其实抗氧化应激反应就是刚才把这个过氧化物产生的这些代谢产物呢，它能够帮助这个清理掉，也就是变相的在抗炎。 嗯， 那你这个包括这个抗血管新生，大家想一下，你我举个生活中的例子，你要建一座房子，如果你那个房子周围不通煤气、不通水、不通电、不通这个网线，我们把这叫生地，房地产专业词啊，如果通了它才叫熟地。那倒过来说，长这些没用的东西，如果不给它血管、不给它营养，比如说肿瘤组织，不给它血管，它长不起来的。 嗯， 那抗血管新生，其中就有一个什么病理性血管新生，你像肿瘤，它就是病理性血管新生。所以身体长这些没有东西怎么办？通过抗纤维化这组合拳，把它这个叫它停止下来， 嗯， 或者夺回来一部分，或者让它进缓的慢一点。所以你说，对于老年的眼病来说，我们说在用这个介绍吴光耀教授这个叶黄素这个复方的同时，然后抗纤维化加茶色素。有些人不理解，我眼睛的问题跟这有什么关系？ 嗯，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一大堆给大家阐释这个道理的这个理论依据，是吧？这样大家会收获到、感受到，不是你单一滴点眼药水，我用点这个眼贴膜，然后这个我又是吃一点什么这个药，没有那么好。就是为什么说解决的不那么好，就是没有这个综合的 考虑到这个问题。 嗯，所以呢，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我们治病要标本兼治啊，急则治其标，那缓则自治其本啊。所以这点上一定要特别注意，尤其在中医的治疗上的，我们是要这个从全身来考虑的啊。那刚才你也提到了，作为眼病来讲呢，你也是提出了一个方案啊。那如果大家比如说对这个方案，刚才您提到抗纤维化呀，茶色素啊，以及这个叶黄素的复方啊等等哈，这个共同联合起来标本兼治哈，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如果大家有问题，早晨8:30之后来拨打我们春节期间的两部咨询电话进行进一步的咨询啊，我们的医师呢也不休假为大家来服务。我们的电话是400-602-1119 400-602-1119。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对生活质量造成巨大的影响。视力模糊、干涩、视觉疲劳、分泌物增多、看东西重叠、变形、缺损、眼前有黑影、大量飞蚊、眼底出血、中央视力丧失等症状的出现，这不是老年人眼睛的专利。对于眼睛疾病，我们应该学习眼睛的结构、生理等保健知识，要做到早保健、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即使到了80岁的年龄，我们依然可以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进入中老年，定期补充叶黄素、越橘提取物、维生素 E、 亚麻籽油、甘油等营养素，对于清除眼睛中的自由基，增强眼睛的感光度，促进眼睛血液循环，延缓视网膜老化，对老年视力的维护都有很好的保健作用。付出一些时间和精力呵护我们的眼睛，愿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光明的老年生活。 那刚才呢我们也提到哈，作为老年人的眼病呢，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眼病啊，它是可能一些慢性病集结过程当中最后形成的一个并发症啊，出现了眼病，而且有些呢真的是很严重啊。当然在严重期的时候呢，比如说你白内障也好或怎么样，那我们要动手术就去动手术，但是过后哈，我们要对它呢原来的一些慢性病也好，或者说一些生活方式也好，要有所改善，这是一个正根儿。那刚才呢张主任也提到了，比如说提到抗纤维化呀、茶色素啊、还有叶黄素的复方啊等等，这个整体方案啊来改善大家的这个病理的情况啊，从这点上您给大家再细分析一下。 嗯，比如说我们提到的抗纤维化，为什么能对眼病起作用？那么刚才张主任也谈到了哈，抗纤维化它有一个作用叫抗炎。那么这个抗炎呢，它可以抗有菌性的炎症，也可以抗无菌性的炎症。那我们的这个眼睛啊，之所以比如说我们发生晶状体的混浊，也就是白内障，对吧，发生玻璃体的混浊，甚至是发生眼底视网膜血管的变性，其实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都是有无菌性炎症参与的。那么这个无菌性的炎症呢，是由于老年人的溶酶体，也就是我们垃圾的粉碎机的功能下降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让我们体内的代谢废物堆积的多了，然后由于这个代谢的废物造成了我们眼睛的无菌性的炎症，然后造成了我们眼睛的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白内障，比如说眼底视网膜的病变，比如说复视，比如说眼前的黑影等等哈，这些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利用了抗纤维化里面的抗无菌性炎症的作用，改善我们眼部的各种疾病的症状，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听众朋友不要想说我为什么你抗纤维化对这个眼睛还起了作用了，这个不是直接的作用，它是一个间接的作用。而且这个抗纤维化呢也是需要 长期的，哎，我们来坚持的。 嗯， 哎，那么接下来再说这个茶色素为什么对眼部的疾病起作用。刚才已经谈了，眼底的视网膜血管是非常丰富的。那这个视网膜的血管发生了问题了，肯定各种眼部的疾病就出来了。 嗯， 所以这个时候呢，要让眼底的视网膜的血管健康起来、好起来，这个时候是一定要用茶色素的。哎，因为我们血管为什么要发生病变，就是因为血管里面的脂代谢异常了，糖代谢异常了，还有就是因为高血压造成了血管的伤害了。哎，那么茶色素呢，就是可以平衡我们的血脂、血压、血糖，哎，然后让眼底的视网膜健康起来。那么这个时候视网膜健康了，视网膜上的血管健康了，那这个时候可以促进很多眼疾的好转。 嗯， 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叶黄素了。哎，那么叶黄素听众朋友都知道啊，它对我们眼睛的疾病呢会起很好的作用啊，可以保护我们的视神经，保护我们的眼底的视神经细胞，包括视干细胞、视锥细胞的功能哈。那么我们仅仅用叶黄素还不够，比如说我们视干细胞的损害，就是夜间的这种暗视觉的这种损害，那么这个呢是缺乏 VA 造成的，对吧？还有维生素 E 对我们眼底的这个视网膜的保护，对吧？视神经的保护都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所以我们应用的时候一定要应用这个叶黄素的复方，还有这个越橘提取物哈。越橘提取物呢，它可以很好的抗眼底的视网膜血管的新生。哎，那么眼底的视网膜血管不新生出来，那这个时候呢，很多视网膜的病变就会被遏制到。哎，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说的这个叶黄素的这个复方，这个呢是直接对我们的这个眼疾起作用的。哎，我们谈到的抗纤维化和这个茶色素的应用呢，它是起了一个间接的作用。哎，通过间接的作用和直接的作用的一个复合的作用，这样的话呢帮助我们中老年听众朋友的眼疾的康复哈。哎，让我们呢不失明，对吧？哎，能保护住我们的眼睛的视力，这个呢我们长期的坚持是能起到很好的作用的。 那刚才提到对于眼睛疾病的这种联合的改善方式哈，确实很多的人用了以后呢效果也真是不错。比如刚才您提到这三种方式，对于不同的比如说眼部的炎症啊，眼部的动脉硬化呀，另外保护呢眼部的功能啊，以及年龄增大的有些物质的流失啊等等的哈，都有很好的作用。 嗯， 所以呢刚才我们提到无论是抗纤维化还是用茶色素再加上呢叶黄素的哈，这样的一些物质哈，就能对您的眼部的健康起到一个维护和改善的作用。 嗯， 那如果大家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哈，因为我觉得对于眼睛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哈，不管是你哪个年龄段，而且我们发现呢尤其是老年人眼部出现疾病的人特别多，出现了以后呢对他的整个的生活质量啊都起到了特别大的影响。所以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赶快早晨的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啊。当然了，现在虽然是春节期间，但是我们的医师呢为了为大家服务好也是没有休息啊，也是在加班。那您八点半之后打这两部电话，这是我们春节期间的这个服务热线啊。电话是400-602-1119 400-602-1119。真的是但愿我们每一位老年朋友都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啊。也并不是说到了一定的年龄我的眼睛就应该出问题，就应该得白内障，就应该得黄斑变性，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如果你要是把眼睛保护好的话呢，甭管您多大岁数，眼睛真的永远是明亮的。 对，所以我们给到的这套保健方法就是要拖住我们老年人这个眼睛失明的这个脚步。 是的， 哎，让我们的眼睛明亮起来。 好的， 听众朋友们好，随着年龄的增长，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发生一系列变化，年龄越大，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凋亡越多，导致细胞内和细胞外残骸形成，逐步使眼底视网膜黄斑的细胞外基质增多，